大家好，我们是中兴大学 iDream 团队，我是多莉， 我是多姿， 我们是 多莉多姿， 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们的一切。在之后的内容中，我们将会分享关于合成生物学及科学知识，还有我们的主题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首先，你们一定跟我一样好奇什么是 iGen 吧？那我们就由多姿来和我们解说一下。 iGen 它是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的缩写，那中文是国际基因工程生物竞赛。这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所主办的国际合成生物学学术比赛，竞赛内容以学生的创意为主，使用基因工程整体设计的概念与做法，先将各种特殊的 DNA 当成元件，制造许多生物性的标准装置，再利用特殊设计与实验方法送入所想改造培育的生物体中，期望此生物能够产生所送入之基因体的能力，就像是用电子元件设计电路一般，组装出能执行特殊功能的生物。 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合成生物学的竞赛吗？ 是的。 那到底什么是合成生物学呢？ 合成生物学是一个跨学科研究，当中除了牵涉到分子生物学、生物科技，更会使用工程学的知识，像是电机工程和资讯工程等。合成生物学家透过大规模设计、编写或修改微生物的基因组，来设计一个全新的生物转导途径，或对自然界中现存的系统重新设计，让它们像机器一般表现出不同的功能，从而解决问题，例如治疗疾病、进行生物探测等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细胞当成电脑，并用 DNA 的含氮碱基 ATCG 来进行程式的编写，进而让生命的表现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或功能。 那这跟基因改造有什么差异呢？ 虽然合成生物学和基因改造都以相同的生物科技工具来运作，例如重组 DNA 技术等，但两者的分别在于其设计规模上。基因改造主要是透过细微的 DNA 修改，把我们要的序列剪下来再贴上，剪剪贴贴，移除或插入不同的基因。像是我们熟知的胰岛素生产、基因改造农作物、荧光鱼，还有乳汁里含有人类凝血因子的猪等，都是用基因转殖技术做出来的。而合成生物学则是以大规模设计、建造全新基因组为目标，当中可能修改数以千计的 DNA 结构成分碱基对，并运用工程学概念设计测试，运用 ATCG 的编排顺序创造出新的功能。 那你可以告诉我，今年中兴 iGen 团队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？ 那我就稍微透露一下，今年我们想要用基因工程的技术解决全球温室效应的议题。 哇哦，听起来很厉害呢。 想知道更多详细的内容，就发了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吧。 也可以上网搜寻 FB 中兴 iGen 团队的粉丝专页。拜拜。